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26。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当来世不堕地狱旁生鬼界边壁达叙弥利彻中常具诸根聪明端正不堕声闻及独觉地黑过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决定当住菩萨摩诃萨不退地谷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广为有情宣说流布或复书写众报言事以无量种上妙花蔓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窗翻盖众妙珍奇祭月灯明尽诸所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远离一切衰老部位世尊如负债人不为债主即便奉事亲近于王依王势力得离部位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摄受故为诸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势力罗亦复如是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为诸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世尊由此缘故我作是说假使充满于此3000大千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分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分此二分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佛舍利罗即佛所得32种大丈夫相80虽好所庄严身而得生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布施境界安忍精进经律般若波罗蜜多得圆净故 是顿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内壳外壳内外壳，空壳大壳上一壳，有为壳无为壳毕竟壳，无际壳散壳无变异壳，本性壳自相壳共相壳一切法壳，不可得壳，无性壳自性壳，无性自性壳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真如法界法性无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眼六神通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佛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无妄施法恒住舍性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一切菩萨摩诃萨行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圆净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诸佛身心俱不可坏，欲与金刚无数倍故。世尊，由此般若波罗蜜多，未审力故，不施等五亦得名为波罗蜜多。可以过，若无般若波罗蜜多，是等不能到彼岸故。世尊，若此三千大千世界或余世界所有王都城邑居落，其中若有受持读诵书写解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处有情不为一切人非人等 之所恼害，为除决定恶业应受，见次修学，随其所愿，乃至证得三乘涅槃。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力，随所在处与诸有情多大饶益。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有大神用，于此三千大千国土做大佛事。世尊，若世界中流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处则为有佛出现世间，利乐一切。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圣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即非人终无恼害。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视之，由诸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热风痰合集为病，若有细刺神珠着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处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妇女人为毒所中，触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领见，诸威事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因赖饥恶疮肿包目眩衣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待此神珠重病皆愈。若诸持招全景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鹤以猪头之水便盈满，相结成净，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齐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可尽。若至相切亦令其气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相切犹曾至诸其气仍未众人爱众，十具受庆喜问天地誓言，皎施迦，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也。天地誓言，大德，人中天上具有此珠，若在人中行小而重，若在天上 形大而轻。有人中者，相不具足，若在天上，其相周圆。天上有者，威德殊胜，比人中诸过无量倍。十，天地是佛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令诸有情身心苦恼悉皆消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世尊，所说无价大宝神珠，非但寓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寓如来一切之智。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量殊胜功德，亦能引发是出世间无量清净殊胜功德。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过，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净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过，如是净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净虑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内空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过，如是内空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内空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过，如是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真如 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真如，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真如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法界乃至不思议界，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法界乃至不思议界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苦圣地，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苦圣地，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苦圣地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极灭道圣地，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极灭道圣地，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极灭道圣地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色境律，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色境律，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色境律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四无量四无色定，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四无量四无色定，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八解脱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八解脱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八解脱而得生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功德分现，难可称赞。黑锅，如是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得生故。 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思念住，功德分现，难可称赞。回过如是思念住，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思念住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省道之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空解脱门，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空解脱门，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空解脱门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无相无愿解脱门，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无相无愿解脱门，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无相无愿解脱门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无眼，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无眼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无眼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六神通，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六神通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六神通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佛实力，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佛实力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佛实力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故？如是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 大舍，十八佛不共法，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一切陀罗尼们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一切陀罗尼们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一切陀罗尼门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一切三摩地门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一切三摩地门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一切三摩地门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一切智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一切智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一切智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道相智一切相智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道相智一切相智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无妄施法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无妄施法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无妄施法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恒住舍性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恒住舍性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恒住舍性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甚深永断一切相续烦恼习气功德分现，难可称赞。何以过？如是永断一切相续烦恼习气功德深广，量无边故。佛舍利罗，由此永断一切相续烦恼习气而得生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所熏修故，是极清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素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内空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内空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于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真如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真如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苦圣地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苦圣地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安住极灭道圣地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安住极灭道圣地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色净律所熏修故，是极清净色净律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四无量四无色定 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所依其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八解脱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八解脱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四念住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四念住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空解脱门所熏修故，是极清净空解脱门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相无愿解脱门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眼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眼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六神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六神通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佛实力所熏修故，是极清净佛实力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所依弃故。看守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 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一切陀罗尼门所熏修故，是极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一切三摩地门所熏修故，是极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一切智所熏修故，是极清净一切智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道相智一切相智所熏修故，是极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妄施法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妄施法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恒诸舍性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恒诸舍性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永断一切相续烦恼习气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永断一切相续烦恼习气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功德珍宝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功德珍宝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染无净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染无净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生无灭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生无灭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入无出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入无出波罗蜜多所依弃故，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 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增无减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增无减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来无去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来无去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动无止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动无止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无此无彼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无此无彼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佛舍利罗是极圆满诸法实性波罗蜜多所熏修故，是极清净诸法实性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复次世尊，至满三千大千世界佛舍利罗，假使充满十方各如净伽沙等诸佛世界佛舍利罗，以为一分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为一分，此二分中我亦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可以过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诸舍利罗，皆因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诸舍利罗，皆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熏修故。一切如来应证等觉诸舍利罗，皆为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依弃故，看受一切天龙药叉坚达婆阿素罗揭露图紧那罗摩胡罗伽人非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善根与人天中受富贵乐，所谓刹帝利大族婆罗门大族长者大族居士大族四大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独使多天乐变化天他化自在天中受富贵乐，皆由如是殊胜善根至最后身得尽苦寂。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书写、解说、如理思维，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便得圆满。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不令净律波罗蜜多而得圆满。如是净律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精进波罗蜜多而得圆满。如是精进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安忍波罗蜜多而得圆满。如是安忍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境界波罗蜜多而得圆满。如是境界波罗蜜多得圆满故，复令布施波罗蜜多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安住苦圣地、极圣地、灭圣地、道圣地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五眼六神通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佛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而得圆满。世尊，由此复令超声闻地及独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既得证入菩萨正性离生位矣。复得菩萨圣妙神通，乘此神通游诸佛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听闻正法，严净佛土，未欲成熟诸有情故，其圣思愿受种种身，或作大转轮王，或作小转轮王， 或作大国王，或作小国王，或生刹帝利大族，或生婆罗门大族，或生长者大族，或生居士大族，或为天地士，或为大梵王，或为毗沙门，或为赤果等，随所应现而作扰仪，见次乃至正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世尊，我与诸佛舍利罗所，非不信受，非不信乐，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然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获功德甚多于彼。由是因缘，我以宁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增长一切佛法，亦为摄受是出世间一切富贵安乐自在。如是以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舍利罗。卷第128。